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13啊！继续有我喺度啊！我系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就坚啦，我觉得今日好劲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咧就揾到两位嘉宾，咁呢两位嘉宾咧亦都系圆网台我哋嘅节目主持之一。咁但系咧佢哋啲资料咧就好丰富嘅，所以点样难约都好都要约到佢哋落嚟嘅。咁啊嗱，坐喺我前面而家有阿 James 啦。 系，大家 喺度啦，咁同埋有阿金喺度啊，阿金， 诶，大家好。 嗱，通常录无门咧，有阵时都多数都系我帮佢哋录嘅，咁啊，通常就净系见到阿金嘅啫。就如果大家有听咧，心水清嘅咧，就会知道阿 James 咧就喺第二度，系啦，咁就用 Skype 嚟录嘅，因为阿 James 咧就系一个隐世高人嚟，即系佢住喺个山窿入边。佢山东又有 WiFi 嗰度，好嘢喎！ 宽频啊，唔系 WiFi， 咁就可以博到上网咁啊，用 Skype 嚟录咁样嘅。咁啊，今日 James 就亲自现身喺度啦吓，咁啊，咁啊，讲乜嘢咧？其实啲听众如果系有听无门咧，咁啊应该知道佢哋咧就应该系今年早前时间五月系嘛， 五月头 就去过呢、这个。是比利时是吧，直接比利时。就接触过一位伊朗的一个科学家 Keisha。 伊朗籍和比利时籍的。 哦，两个国籍都有的 了。是相同国籍。 那他就是一位科学家叫 Keisha， 那他是一位是不是核动力的科学家来的，应该 是。是 核 核 子 工程， 核子工程科学家。咁点解你哋无端端会去觉得呢个人咁有兴趣要去接触佢咧？嗱，即系虽然我知啊，但系你遇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道，今日都讲讲啊。 我就第一次接触啊 Cash 嗰啲资料咧， 嗯， 就系2011年大约二月到啦。 系 咁啊，我咧就睇好多资料嘅每一日，咁亦参与好多嗰啲唔同嘅 group 啊、mailing list 啊，系好多系外国噶啦。咁咧就其中有一个资料喺旧年二月嗰阵时咧，我一睇，因为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啊。首先咧就系、是、个资料就系话伊朗政府宣布，即系佢有个官方嘅新闻社啦， 系 就宣布成功制造到飞碟， 系。 啊！嗰陣時應該三月啩，應該係2011年 三月四月咁上下，我記得 咁咧，我一睇即係好似同普通人一樣啦，即係心有疑慮啊嚇，有冇搞錯啊？做咗飛碟 咁堅係咯， 係啦。咁啊睇嗰啲報道咧，我記得係睇個英國嗰個叫做咩 Daily Mail， 好似網上新聞。咁啊，你知啊 ，Daily Mail 就講到即係幾乎係取笑啊呢、嗯這個伊朗政府嘅就話，又係揾笨嘅。 嗯， 咁我當時就係冇其他資料啦，咁啊。都觉得系咪夸大一啲咧？咁 系， 咁咧就过咗冇几耐，过好好短时间啫，唔知一两个礼拜啦。咁、我就另外一个都系，其实又系嗰个 group。咁咧就有一个人咧就话：，我哋有个特别嘉宾访问， 嗯， 啊，个名叫 Cash， 嗯， 就喺比利时嘅伊朗籍科学家。咁我啊走去听佢个访问。 即系由收音机访问嚟嘅， 即系佢又有个网上电台啦，好似我哋咁啦， 吓系 吓，咁啊有个网上电台，咁啊访问就可以下载嘅。 系 我一听嗱，我谂你要明白啦，我研究呢一啲啲嘢咧，即系多方面啦。你我谂有啲听众知道我研究所谓免费能源或者叫自由能源啦 ，free energy， 咁啊研究都成大大话话都成起码十零年啦吓。 系 咁啊，自己亦做过好多实验啊咁。咁咧就另外一個方面，我就研究 UFO 啦，睇好多資料啦，即係 contact T 嗰啲資料。我特別注重係 contact T 嘅資料，因為係比較直接啲嘅。即係首先咧嗰啲咩medium 啊、通靈啊、psychic 啊嗰啲，我就 即係混咗啲啦。嗰啲 係啦，嗰啲啊聽過就算噶，即係因為歷史證明咧就係可靠性係比較低。 冇錯， 但係 contact T 嗰啲資料咧，我係留意到咧係。通常都好好嘅，好坚嘅，好正嘅啲料。咁、我亦睇过好多料。咁啊，其中一个 case 好少人知嘅，喺美国有个黑鬼。系啊，佢个名我而家都唔记得咗啦，因为都佢部书我系买咗嘅。差唔多成八九年前买噶啦，嗰部书好早期啊。咁买咗咧，我睇佢嗰部书，哇，我觉得好正啲料。 即系八九年前睇佢嗰部书， 系啊系啊，咁咧、就觉得好正。但系呢个人咧就系、名不经传嘅、虽然系 contact T， 但系好少人知佢啲料。好即系嗰个 UFO community 咧就冇人对佢有兴趣，好奇怪。咁、佢自己本身系黑鬼嚟嘅，咁、但系睇佢料，我觉得几好 ，very good 吓、咁并且咧，我亦睇其他嗰啲人嗰啲料，所以咧即系包括 Billy Meyer 嗰啲啦吓。咁、我就即系、有少少概念。外星人讲佢哋嗰啲飞碟嗰啲嗰啲推进系统啊系点样样啊、有少少概念啦，唔系好多啦、再加上我自己有研究啦，咁啊即系都明少少啦。咁、我就旧年一听呢个 radio interview 吓、 即系讲紧 Kasia 嗰个 系啦，嗰、那个主持咧叫 Bill Alec， 咁佢亦系研究呢啲嘢嘅。咁、我一听佢啲料，我觉得咦好 interesting， 因为点解？同我以前睇嗰啲嘢係 match 嘅、相符嘅。嗱、你知咧，我做研究咧，即係我就點解我一定堅持睇好多好多資料咧？因為我想喺好多好多啲資料入面咧，睇下揾唔揾到相符嘅嘢。 即係有啲 overlap 咗嘅一模一樣嘅嘢。 係啦，咁因為點解咧？如果佢係 overlap 咧，咁呢個可能性咧？就比较高啲啦、即係真实嘅可能性係比较高、因为冇可能两个完全不同来源嘅资料係讲同一样嘢嘛、除非嗰样嘢係真、如果唔係呢你知一个个有自己嘅资料同人哋唔会 match 得到嘅咁呢个係我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咁多资料入面好多垃圾嘅咁、一定要 filter 佢即係一定要揾出嗰啲真係坚料点揾呢就用呢个方法嘅。 咁、但係你话你仲话见到两个譬如以前讲緊嗰个黑人嗰本书同埋而家呢个radio 嘅 interview。有样嘢 match 埋系有样嘢系共通嘅。 係啦。 咁嗰样系咩嚟 就系、讲个飞碟推进系统。 喔、 点样推进。 Okay。 咁、我仲记得即係大概啦即係。嗰、那個 contact T 個黑鬼 contact T 講出嚟，因為佢問嗰個外星人，咁、外星人解釋俾佢聽，佢話我哋嗰啲飛行器咧，唔係需要推進嘅，佢話我哋只需要調校我哋嘅飛行器同，譬如我要去火星咁，佢話火星咧就有個磁場嘅，我哋嘅飛行器有個磁場， 佢系咪系咪讲磁场？因为就咁讲长，我唔记得啦，即系仔细我唔记得。咁佢话我一条咧，我个飞行器就自然俾火星吸咗过去。 即系无论你喺边度， 系啦，无论喺 你调啱咗一个 frequency。就佢会， 你可以用 frequency 啦，即系系咪我就唔知啦。 记得咗佢，即系唔知佢系咪一个磁场啊嘛。 系， 总之有一样有个 unit 啦，你可以调校，你调校啱咗咧，佢就会自动吸你过去啦。 系啦， 就唔系你自己飞过去， 冇错啦。 OK， 系唔需要自己飞嘅。 嗯 啊，即系个外星人讲得几详细啦，咁唔系话俾你听点做啦， 系 即系描述佢哋点样做嘅。 明白。 咁咧，当我一听 cash 嗰啲资料嗰阵时咧，发觉系一模一样。因为 cash 又是讲同样的东西，嗯，啊，那我估计 cash 知道这个黑鬼 contact T 名不经传，首先 cash 根本不研究这些东西，如果你 他不是一个 UFO 他完全不看这些资料的， 是 in fact 他以前呢，即是我看到他讲过呢，他说即是有你知道很多 UFO 那些人呢就想邀请他去 访问， 访问的，他说诶，佢话我系科学家，你哋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呢啲嘢冇意思嘅吓。咁，但系咧，其实 Cash 咧，佢知道系有外星人存在，唔系因为佢研究呢啲，而系因为从佢嗰个逻辑思维，佢断定呢个宇宙系好多生物嘅。 系 吓，咁呢个下一步先讲啦吓。咁，anyway， 咁我一睇，咦，有相同点，咁我开始好留意啊 Cash 嗰啲资料咯。咁当然啦，佢有网站啊，有 discussion group 啊，咁我系 join 咗，咁咧亦开始睇佢啲资料。咁咧就越睇咧，我就认为个可能性就越高。咁再加上啦，我以前亦研究过啦吓。咁咧就嗰啲，譬如讲 free energy 咧，啲当 free energy 啊喺度被使用紧嗰阵时咧。是有啲 phenomenon 嘅，即係有啲現象出現嘅。咁啲現象呢，嗱好 interesting 啦，因為幾單嘢係講同一個現象。 咩現象？ 咁嗱，好幾個現象嘅。其中一個現象呢，就係嗰個物體會飛起嘅。 OK。 另外一個現象呢，就會係嗰個 mass， 嗰個所謂質量呢，會改變嘅。 係。 咁即係呢啲咁嘅不同嘅現象啦，咁我就喺阿 Cash 嗰啲資料係睇得到佢係講過曬呢啲嘢，即係換句話講，當阿 Cash 佢描述翻佢嗰啲 experiment， 佢嗰啲實驗嗰陣時咧，佢描述出嚟嗰啲嘢同我睇由其他資料來源睇緊翻嚟資料係相符嘅，係冇衝突嘅，所以咁咧由此咧我就。估计阿 Cash 啲料应该系好坚，咁再加上咧，再慢慢即系不断咁睇佢啲料，咁再加上佢嗰个喺医学方面嘅运用，咁你即系用今时今日嗰啲语言咧，你可以叫佢做奇迹，咁当然唔系奇迹啦，系一个科学啦，咁点解 Cash 可以做到呢啲效果出嚟咧？如果佢啲嘢唔系坚嘅咧，佢系绝。对冇可能做到呢个效果，咩效果？譬如嗰、那个叫咩硬化症啊， 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即系佢嗰啲脊椎啊会梗直晒啊， 全身梗直啊， 全身梗直， 成身都唔喐得嘅。咁、 嗯、 咧就咁、那个嗰、那个成因咧，嗱，今时今日嘅西方医学亦有解释到嘅。multiple sclerosis 点解会引起咁嘅效果咧？就是、因为佢嗰个病人嗰个神经线，咁、那个神经线呢，所有人嘅神经线呢，佢最外一层呢，係绝缘体嚟嘅，因为神经线係攞嚟传导电 啦， 係一个好微嘅电，係啦，一个电流嘅嗰个信息嘅， 咁 如果你嗰个外面嗰层绝缘体係漏电呢，即係变成导电体呢，佢係漏电嘅，一漏电嗰啲信息咪唔去得到囉，去唔到嗰啲肌肉咪梗晒囉，你完全冇法控制个肌肉，明唔明？所以点解呢，就成个人就僵咗嘅，多发性硬化症，成个人僵咗。咁呢阿 Cash 就佢呢就有能力，亦即係拍咗片啊去证明啊，佢唔系就系得个噏字啦，系直情做到出嚟咧。佢啲病人咧系开始复原嘅，譬如咩意思啊？譬如可能成 十几年冇喐过嘅开始行路，嗯、哇！咁你话真系好正啦、啊嗯，知唔知啊？嗰啲回收啊，咁佢捞尾亦有解释佢点医呢啲人嘅， 嗯， 嗱，多发性硬化症咧，今时今日啲西方医学咧都知嘅，咁佢哋点 check 到出嚟咧？原来佢如果好似用一个 MRI 啊嗰啲磁共振咧， 磁力共振系， 佢系影嗰个人咧，佢嗰个通常咧，我哋人嘅神经线咧， 嗯， 系透明嘅，即系用 MRI 影出嚟睇，即系 睇唔到， 睇唔到嘅，透明嘅。但系咧，有多发性硬化症嗰阵时咧，佢嗰个神经线系睇到系浅，即系好微灰色嘅， 嗯， 即系睇到佢系有少少灰色。变咗色嘅，咁咧嗰啲医生就话：哦，你有多发性硬化症，佢系由呢度判断嘅。咁、嗯、当然啦，其他嘅判断就因为你唔喐得，知唔知啊？咁再加上佢如果影咗出嚟，你啲神经线开始有少少灰色咧，咁佢知道就断定你系有多发性硬化症。咁 Cash 解释啦，点解正常嗰阵时系透明吓、啊，当一变咗有呢个 MS 嗰阵时就会变咗有少少灰色咧？ 因为佢漏电。 Yeah, 但系点解漏电就会变少灰色咧？ 缩咗 漏电嘅话，咪因为漏电而令到个磁场可以 detect 到佢咯？ 唔系 咁嘅原理 系啦。 咩原因咧？咁样 咁咧，佢就解释原来咧最外面嗰层咧， 嗯， 其中一个成分系碳， 嗯 ，carbon 系 啊。咁 carbon 咧，我谂好多人都知啦，钻石系 carbon， 系 graphite 亦系 carbon， 嗯 啊，钻石系绝缘体咧， 系。 graphite 是导电体嘅， 嗯， 咁咧佢话咧，其实咧个 carbon 嗰个 molecular structure 咧系可以变动嘅， 即系嗰个粒子嘅排列， 嗰个 原子排列， 原子嘅排列吓、啊，即系其实唔应该讲原子，佢应该系讲个叫 molecule 吓、啊， 即系 molecule 点翻译啊？即系 atom 同 atom， 即系 中间嗰、那个。 黐埋嗰阵时嗰个形状啊， 系， 譬如好似 diamond 咧，佢系金字塔式嘅， 系啊， 嗰啲 carbon atom 系黐埋金字塔式嘅 ，graphite 咧系平面嘅，扁塌塌嘅，知唔知啊？就唔系立体嘅嗰个结构。咁咧佢就解释咧，当一个人有 MS 嗰阵时咧，佢嗰个 carbon 入边每一粒原子咧，佢自己本身咧就存有嗰个叫做 magnetic gravitational field， 即系嗰个叫做。磁引力场啦，我翻译佢做，知唔知 ？Magnetic gravitational field。咁呢个磁引力场咧，系使到两粒原子嗰个安排个位置，系纯粹系靠呢个磁引力场嗰个场， 即系总之入边去控制啦，吓个特 性系啦。咁咧佢就会一系就形成诶钻石嗰种形状， 系 或者咧可以形成 graphite 平嗰种形状，系由嗰个磁引力场。嗰、那个 carbon 碳原子入边嘅磁引力场 去影响到嘅， 影响到嘅，冇错啦。 即系我再解释多少少俾个听众听啦。如果听众真系唔明白，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咧，即系一啲科学家要形容一啲物质咧，咁佢哋会拿一个模型，就 系 一粒粒珠，跟住有啲嘢穿住佢噶。咁有啲咧，即系嗰个珠嗰啲一粒粒珠都系用碳，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可以完全排列唔同嘅形，可以排一个金字塔。可以排一塊平面，即係有幾種唔同嘅排列。而講緊呢個排列咧，就係嗰啲叫做原子，係咪原子啊？ 係 原 子 中間， 碳原子 係啦，即係中間你睇你點排啦。而嗰種排列方法咧，其實就係會可以影響到嗰件由碳做出嚟嘅嘢，可以變成呢個導電嘅，可以變成唔導電嘅嘢， 冇錯， 都係咁嘅意思啦。 係啦，咁呢個排列咧係受咗嗰、那個。碳入边嗰个叫做磁引力场影响嘅吓，咁咧佢就解释，当你有 MS 嗰阵时咧，正常嗰阵时咧，我哋嗰个神经线外边嗰层物质入边嗰个碳咧，佢、嗰个结构咧就好似钻石型嘅， 就真系唔导电噶啦， 唔导电嘅系绝缘体，但系咧因为某些原因啦吓，佢就冇讲系咩原因，佢因为影响到佢嗰个磁引力场，嗰、那个碳入边个磁引力场咧，佢就自己转位置啦， 就变 一转位置咧就变成好似 graphite。咁佢因为嗰个磁引力场嘅改变咧，就将呢个外边嗰层绝缘体咧变成导电体。嗱，钻石系咩色噶？ 透明。 透明。graphite 咧？ 灰银铁色。 灰色嘅， 嗯， 明唔明， 嗯， 所以咧，我哋佢个嗰个 MRI 咧就影到有少少灰色啦。 O K O K， 就系咁样， 就影到真系影到 graphite 嗰个色， 系咪真系碳化咗咧？ 唔会，本身都系碳，只不过碳嗰个原子同原子嗰个安排啊，那 個， 改咗， 唔同啦， 改咗。嗱，咁啊 ，Cash 点医咧？佢就有个特别仪器嘅，咁佢而家咧就系订做嘅，每一个病人都唔同嘅。 嗯， 咁咧嗰个仪器咧就可以，即系好似有个地方系摆水喺入边嘅。 嗯， 咁佢啲水咧经过处理之后咧，个病人就饮呢啲水就得噶啦。咁， 嗯， 呢个水入边咧就有嗰个正当正确嘅磁引力场嘅资料。 嗯， 喺个水入边嘅。 嗯， 咁个水纯粹系一个。carrier 即系一个 传递个 frequency 个信息嘅啫， 系啦，传递个信息 咁同类疗法一样嘅啫，差唔多 系啊，可能同类疗法就系呢个原因都唔顶啊，知唔知啊？ 系 可能啊， 系 咁咧。当呢个病人饮咗呢个水之后咧， 嗯， 佢嗰个神经系统开始接收到啲信息，使到嗰个漏电嗰，那个嗰层 外壳 外层咧吓， 啊， 就开始变翻啦。 嗯， 变翻就呢，這个graphite 变翻做 diamond structure， 咁即系由导电变成一个绝缘体。当佢绝即系一成功之后咧，当然啦，呢个过程要慢慢嚟噶吓，要几个月嘅。 嗯， 咁佢一成功完成咗之后咧，呢， 嗯， 个神经线就可以继续，即系嗰啲神经 signal 信号就可以传得到啦。 嗯， 传得到咧，啲肌肉就开始可以运作啦。 哇， 就系咁解。 OK， 咁但系佢系由乜嘢？去引发佢呢啲研究嘅咧，即系佢对呢个咁样嘅理解 系 嗱系你正话讲过啦，佢系完全唔系 UFO 界嘅人嚟嘅， 系 即系佢系咪以你去揾过佢啦，你去见过佢真人啦，咁佢嘅同呢佢研究出呢啲咁嘅技术或者呢类咁样磁引力场呢一个咁嘅技术啦吓，系唔关外星人士嘅， 唔关， 系佢自己完全由佢自己研究出嚟嘅。 嗱，咁咧就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奇人啦，你可以咁讲啦。 系啊， 佢咧就佢老豆咧亦系核工程师嚟嘅， 嗯， 就系，是，做嗰啲好似 X 光啊嗰啲咁嘢 嘅 X 光工程师。 嗯， 咁佢细细个咧已经接触呢个所谓核物理学、核子物理学。 系， 咁佢去到读大学嗰阵时咧，佢就已经。即系好怀疑我哋今时今日嗰套物理学、核子物理学系唔系正确？咁佢嗰阵时成日都同嗰啲老师拗嘅。 嗯， 佢话你嗰个睇法，你咁嘅假设系唔正确。咁佢好多论点。咁咧，佢直情咧即系试过咧，就认为咧大学学嗰啲系全部垃圾，系错误嘅。佢想 quit， 佢，想唔读噶啦。 嗯， 咁但系佢嗰个大学教授咧就同佢讲，佢话你唔好咁急住，你先读咗攞咗个。攞咗个大学学位，你先再自己发表自己嘅嘢啦。咁，咁佢咧就即系听咗呢个教授讲咧，就完成咗佢学业之后咧，佢，就开始咧自己去深入研究。 嗯， 即系佢个谂法咧，其实亦好基本。 嗯， 佢就谂，即系宇宙点解地球围住太阳转咁多亿万年都系咁转咧？啊！月球围住地球咁鬼耐又系咁转咧，啊，点解佢又唔会吸咗入去咧？唔会停咧？即系好多呢个问题咧，佢开始问自己。嗱，今时今日物理学家系有解释，但系啲解释系完全不正确， 即系估计嘅啫，一个估计。哇！ 佢根本成个理论系错误嘅。佢话咧，即系佢咁围住转咧，就即系最早期嗰阵时。就当嗰个太阳系开始形成嗰阵时咧，嗰啲物质咧就开始围住个太阳喺度揈啊，然后啲物质就开始聚拢啊，就变成地球。咁，即系个惯性原理啊，inertia 就保持咗呢个运转。咁点解又唔会慢落嚟咧？就因为太空系冇阻力嘅，明唔明啊？ 即系冇咗 energy loss 啦。 系啦，冇 energy loss， 所以咧就不断咁喺度揈啦，转嚟转去。咁咧就因为嗰个转嗰阵时咧，即系我哋统称叫离心力啦。其实呢个物理学家亦系知道嗰个叫法系唔正确嘅。咁，暂时我就用住呢个先啦。 系 离心力同嗰个万有引力，太阳嘅万有引力系抵消咗，所以咧亦唔会 吸入去太阳啊，或者飞走咗吓，佢系咁解释。但系其实你话宇宙系冇阻力咧，呢、這个 assumption 系错误嘅。 嗯， 因为宇宙咧系有物质嘅。 嗯， 明唔明啊？ 嗯， 咁你运行嗰阵时系无论你个阻力几细咧，都有。 嗯， 应该系会越嚟越慢啦。 系啦， 仲要你转咗咁多亿年啦，系咪先？ 系啦，系啦。咁并且咧，佢自己研究好多方面，包括地质学啊。 嗯， 吓咁咧，佢就发觉咧。今时今日嗰啲科学家嗰啲解释系唔正確咯， 嗯， 譬如佢话太阳入边系一个核聚变嘅一个大 嘅核心啊， 熔炉吓，咁咧佢就计过条数咧，佢如果就算核聚变啦，已经经过咁鬼多年啦，都差唔多烧毁晒啦， 系， 但系今时今日科学家系有解释嘅， 嗯， 但系根据呢个 cash 咧，佢认为个解释系不合理嘅， 嗯， 所以佢就不断去咁去探讨去研究咧， 嗯， 咁佢慢慢咧就。即系 发现咗更加多个， 发现咗嗰个 原理啊！ 所谓万有引力嗰个成因咧，其实就系磁场嘅现象。但系佢呢个磁场同我哋而家磁铁嗰啲磁场有少少唔同嘅。 嗯， 佢啲磁场一个动态磁场，佢叫 plasma magnetic field， 即系一个嗱 plasma 咧叫电离子啊， 电离子系啊。 咁但系佢讲呢个 plasma 咧，啊唔系电离子嚟嘅， 系。 即系都唔知系乜，都好难讲系乜啊！ 嗯、 但系咧，佢可以表现出嚟成为一个我哋所谓电子啊，或者系质子啊， 嗯、 知唔知啊？ 佢、嗯、 可以表现出嚟成嗰样嘢，咁、 嗯、 咧就在乎嗰个入边嗰个 plasma magnetic field， 即系嗰个磁嗰、那个动态磁场嗰、那个强弱度。 嗯， 应该咁 就会表现出唔同嘅状态啦。 系啦，表现出唔同状态。如果佢嗰、那个佢嗰、那个强度系减弱咗咧，减到某个程度咧， 嗯， 我哋嗰、那个人嗰个结构啊， 嗯， 即系你知啊，人嘅结构系靠细胞啦，细胞入边就有 DNA 啦，唔系 ，sorry， 应该系叫 amino acid 即系氨基酸啦，知唔知啊？氨基酸咧、 嗯、 又系由不同嗰个原子组成噶啦，四个原子啦吓，carbon dioxide、nitrogen、oxygen 同埋 hydrogen 啊、嗯，最主要呢四个啦吓。咁咧，咁因为呢啲四个嗰个原子，佢本身都有嗰个动态磁场嘅。 嗯， 咁咧，当我哋望到嗰啲动态磁场。佢嗰个强弱度系减慢到某一个程度嗰阵时咧，我哋喺眼入边嗰个原子嗰啲动态磁场咧系感应得到嘅，所以咧我哋就睇到佢成为一个物质。 OK， 吓、 啊，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叫嗰啲物质咧，其实系纯粹系一个我哋感应得到嘅动态磁场。 OK， 意思系咪话如果呢个磁场？去到某一个 frequency， 你可以用 frequency 嘅，我谂 frequency 可能唔正确， 即系去到某一个 强度啦， 强度啦吓，我叫一个强弱度啦吓，可能强啲，可能弱啲，去到某一个位咧，其实我哋系睇唔到嘅， 未去到嗰个位我哋睇唔到， 未去到嗰个位我 系啦，一去到嗰个位之后我哋就睇到 ，OK， 即系佢慢啲嘅话咧，我哋就睇唔到噶啦， 唔系快啲， 快啲我哋睇唔到。 慢啲嗰阵时就睇到啦， 哦，慢啲就 就 detect 到呢个 presence， 咁、我哋叫呢个叫物质， 嗯， 其实咧一样系一个动态磁场， 嗯， 只不过我哋 detect 得到，咁如果佢速度快啲咧， 系、 或者系嗰个强度强啲嗰阵时咧，我哋 detect 唔到，但系唔代表佢不存在。 OK， 哇，咁呢个就引发无限联想，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有阿 James 同阿金喺度啊。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啊，咁啊继续有无门两个大哥喺度啊，咁啊 James 啦，朱启平先生同埋阿金喺度啊，咁啊嗱，正话讲咗嗰个佢有即系研究到发现咗一个物理学嘅原理啦，就即系话嗰个 叫做咩啊？中间你就系讲嗰个咩 plasma magnetic 啊，系啊，一个动，我叫动态磁场啦吓， 动态磁 场，佢叫 plasma magnetic field。 就总之佢个强弱啊，佢个快慢咧，系会影响到我哋肉眼睇到定系睇唔到嗰样嗰样物质啦，咁样。 冇错。 好啦，咁我就想问下啦，我哋而家即系呢，趁而家你两位大哥去完揾过去啦吓，佢有冇讲过我哋而家成日地球或者尤其越嚟越多啦，而家吓成日都有人影到。或者见到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啊，啲 UFO 啊，通常一个光球咁样飞噶嘛。 系系冇错。 有冇形容过点解会见到成日见到光，见唔到只碟咧？嗱，好多人问噶啦吓。 咁咧，其实佢嗰个推进嗰个 系统 原理咧， 嗯， 就系同我就系讲嗰个外星 contactee，外星人讲嘅系一模一样啦。 嗰，个黑人讲 系啦，系啦。咁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嘅，佢话成日你啲人咧就讲 anti gravity， 佢话呢个字系用错咗嘅，系唔啱嘅，系冇呢一样嘢。咁佢话应该系点讲咧？佢话应该系叫做 gravitational positioning。咁咩意思咧？原来咧一个动态磁场同另外一个动态磁场咧会互相牵引之下咧嚟决定佢哋个位置嘅。 嗯， 吓，即系我正话都讲啦，喺嗰个医药嗰、那个。 嗯， 举例嗰度啦， 嗯， 我咪话嗰啲碳原子同碳原子个安排咧，系由佢个动态磁场决定咗噶嘛， 系 吓，当一个动态磁场一改变嗰阵时咧，佢哋互相嗰个关系，即系嗰个位置咧， 就会重新排列， 自动就会排列过噶啦， 嗯， 咁咧举个例啦，喺地球上边同埋嗰个太阳咁啦吓， 嗯， 因为太阳的动态磁场和地球的动态磁场互相牵引之下， 嗯， 地球就会沿着我们现在这个轨迹运行的。 继续转啦， 是啦，永远都是这样转，不会减弱。因为为什么？因为两个动态磁场牵引下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地球的轨迹。 嗯， 同埋地球的自转呢亦是由那个动态磁场引起的。 嗯， 啊， 嗯， 咁当然啦，即是地球和月球是一模一样啦。咁如果我哋要做一个飞行器咧，我哋只需要喺嗰个飞行器入边，譬如举个例啦，我将我架车， 嗯， 我摆一个仪器入去， 嗯， 咁呢个仪器咧可以产生个动态磁场嘅， 嗯， 咁呢个动态磁场咧，如果我将个强弱度调到咧呢个动态磁场嗰个边啊，嗰个长嗰个范围咧，系覆盖咗我成架车嗰阵时咧， 成架车就会飞起啦。 是啦，因为点解咧？呢个动态磁场到时咧就会同地球个动态磁场互相牵引啦。 嗯， 咁呢架车咧，在乎你个动态磁场个调校系乜咧，佢就会飞起去到嗰个位置。 嗯， 吓，某一个位置，譬如举个例啊，100公尺嘅离地面， 嗯， 佢噗一声就去到嗰个位，就梗咗喺嗰度啦，就唔喐嘅。 嗯， 无论你10号风球都好，佢都唔会喐嘅。 佢吹得喐啦， 佢唔会喐嘅。咁当然啦，你又有办法。可以调校到咧，佢会喐嘅， 嗯， 即系向前行啊。譬如我要飞去 New York 咁，佢， 嗯， 就嘣嘣一下就去咗 New York 噶。嗰，那个速度系快过超音速好多倍嘅， 咁好爽喎，啊，好爽喎， 系啊， 好爽啊。 根据阿 Cash 讲咧，即系佢亦暗示咧，伊朗政府系已经做咗呢一样嘢。佢话由伊朗飞去 New York 系10分钟， 嗯， 伊朗飞 New York 10分钟， 嗯。 是非常非常之快的速度。 我们上网去找资料，我们即当然啦，你之前你都跟我提出过，就说喂，伊朗已经做了一只飞碟出来的 了， 只不过大家都没去留意这个新闻的，那就是我看到这样，我就上网去找这个新闻，我找到这个新闻去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喂，即当然啦，他那个报道，那个网页的报道，他做了一只模拟的飞碟出来了。咁但系即系其实你 唔系佢自己有幅相， 嗰幅相模拟出嚟噶嘛？嗰幅 唔系嗰幅相，啲人估计喺嗰啲电影嗰度剪出嚟。 吓吓吓，即系唔系真嗰张啊嘛？ 系唔系真嗰张？ 系啦，咁但系你哋去有冇见过嗰只嘢？ 冇， 冇见过。 俾我哋见啦。阿 Cash 咧，其实一早几年前都想公开示范噶啦。佢嗰阵时咧就讲咧，佢话佢叫 Light in the Sky。哦，我真系都未讲晒啦吓。 系 当佢飞起嗰阵时，因为两个磁场互相牵引咧，产生摩擦嘅。 嗯， 咁呢个摩擦咧 ，friction 咧就会产生光。 嗯， 所以点解咧？我哋如果望过去咧，我系见到一个发光球体。 系 吓，佢会发光嘅。咁就会即系 无论即系一开始嗰阵时候就起飞啦，或者佢已经定咗喺空中咧，咁、我哋见到系一个发光球体。因为点解发光呢，就系、嗰个你嗰个飞行器，嗰个动态磁场同埋地球嘅动态磁场互相牵引之下，嗰个交接点咧就产生一个 friction， 就产生光。咁佢亦解释其实地球点解有光咧，原因亦喺呢度。是太阳的动态磁场和地球的动态磁场互相牵引之下呢， 地球有光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 是就是我们现在日头不是有光的，明白吗？ 但是日头我们的光不是就是太阳光反射， 不是啊，这个概念是全部错误的， 就是这个根据他讲这个是错的概念的。 是啊，就是他亦有其他资料我亦看过的，当然啦，我没法证实啦，有人讲过就是怎样呢，他说原来呢美国太空局呢 NASA 呢最早期飞去好像是飞去月球那些太空船呢那些太空人呢去到即是离开了地球那个大部分的动态磁场影响之下呢他望过的太阳呢就是很暗的有好像说直情看不到的咁点解呢，就因为离开了地球嗰个动态磁场嗰个包围，咁因为嗰个太空船入面个动态磁场好弱噶嘛，佢几乎系冇噶嘛，咁佢所以咧，佢嗰个太阳个动态磁场咧就唔可以同个太空船 产生 冇动态磁场，冇办法产生光啦，所以咧点解太空人咧就睇个太阳咧系几乎睇唔到嘅，咁咧就根据我睇另外一个资料咧，NASA 系做咗啲手脚喺嗰个窗嗰度啊。那个太空船的窗口那里做了一些手脚使到太空人是望到的太阳，如果不是望不到的。咁当然啦，我就未去过太空啦，我冇话引证呢一样嘢啦。呢个是 Cash 讲出嚟，亦系其他啲资料系睇过有相似嘅嘢。即系换句话讲咧，我哋今时今日嘅光唔系太阳嗰度发出嚟，然后射到嚟地球。而是两个动态磁场互相牵引之下产生的一个效果。 我问多少少先，你讲紧而家我哋讲紧个光唔系太阳射到嚟，系你意思即系话，如果我喺外太空，我见到个地球嘅话咧，地球个光系唔系太阳嘅反射，系佢本身因为动态磁场嘅影响而令佢都有可能会发光。 是 啊，是是意思 是啊，是啊，就是太阳的动态磁场和地球的动态磁场那个接触点那里就产生一个friction， 叫做即摩擦力。 摩擦力 那么就将那些磁那个动态磁场将个速度减慢变成光。 而背住个太阳呢就因为唔受佢个 影响。是啦、 啊、所以背面就 黑掹掹 黑掹掹啦。OK， 呢个就是Cash 的另一个解释。咁就即係两个就解释咗，所以话你同一个有个动态磁场嘅影响之下呢，咁所以嗰啲飞行物呢就会发光啦。 嗱仲有一样嘢嗱 ,interesting 吓、你记唔记得我哋咪睇过好多月球拍嗰啲照片嘅。 係係係。 你有冇留意月球拍嗰啲照片睇唔到星星嘅。 係係係。黑掹掹㗎嘛。 係啦，但係呢我最近呢喺网上睇到有好多啲 video， 唔系照片啲嘛 video。就喺太空站拍的影的满天星斗非常之多。咁点解太空站就睇到星星去到月球睇唔到星星呢，因为月球嗰个动态磁场呢就比较弱嘅。所以呢嗰啲星星嗰啲动态磁场呢同月球嗰个动态磁场互相牵引之下嘅星星呢就几乎睇唔到啦，好暗。但係呢太空站呢离地面好近嘅。是在地球的动态磁场包围之下，星星那些光呢和地球的动态磁场牵引之下呢，在那个太空站呢望上去就见到星星的光。 哇，即是这个完全是跟传统的一个光的物理学那个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了。 因为你现在传统就是讲的话你的光线向四方八面地射出来。 是啦。 而经过一个 travel 的距离就来到你眼里面，你接收到你就看到了。 是啊是啊。 现在讲的呢 其实过来的呢不是光，是个动态磁场。 个动态市场同，但系咧你需要两个动态市场先睇到， 系即系你 地球本身同埋对方嗰、那个。 嗯， 如果地，譬如你好似喺月球，月球个动态市场好弱咧，你就望唔到星星嗰啲光啦， 因为佢吸唔到佢过嚟， 唔系吸唔到，佢 带唔到佢过嚟， 即系个动态市场都过咗嚟，但系冇减弱到变成光，所以我哋睇唔到个光。唔系话冇动态市场，动态市场都有， 系， 但系因为月球本身嘅动态市场系好弱啊嘛， 系 吓、啊，甚至乎可能缩咗入去个嗰、那个月球表面下边入边啊， 系， 咁变咗啊，应该唔会缩晒，应该喺即系近，可能好弱啦， 弱啦吓， 系好接近个地面啦吓， 嗯， 咁咧我哋就睇唔到嗰个光啦， 嗯， 明唔明啊？因为个光系个动态市场同动态市场互相摩擦之下产生嘅一个现象。 哦， 咁你冇是但缺咗一个动态咧，系啦， 就产生唔到咁大嘅摩擦力， 系啦， 所以个光就好暗啦， 系啦，所以咧亦解释咗点解喺月球影嗰啲相咧系睇唔到星星嘅，但喺太空站影嗰啲相咧就满天星斗。 哇，哇，这个原理完全系。真系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冇听过啊！即都即系同大家分享。 其实咧呢啲嘢咧 ，NASA 系知嘅， 知 就完全 深信佢知，所以反而倒转。如果你睇到有啲登陆月球嘅相片，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去讲，你又睇到有啲系由 NASA 发放出嚟嘅登陆月球嘅相片，系满天星斗嘅咧，咁即系话嗰张相咧 假嘅， 就假噶啦。 唔系根本冇啊！所有照片系冇星星嘅。 嗯， 啊 ，in fact。最早期嗰阵时，啲人就怀疑嗰啲照片系假， 假啦系， 因为点解都见唔到星星嘅， 系 系咪应该满天星斗、啊？因为月球冇咗大气层啊嘛，应该仲清晰啊嘛， 系 又冇光污染啊嘛， 系系啊， 系 咪冇错系啊， 应该好鬼清晰嘅、啊，点解睇唔到嘅咧？黑掹掹嘅咧？ 嗯， 呢、這个就系可能嘅解释啦。 嗯， 即系话，我想问下詹士，即系话，如果喺太空船咧，如果我哋可以飞上。太空咧， 系 我哋望出去应该即系完全漆黑一片， 黑蒙蒙啊，系啊， 即系睇唔到嘅，睇唔到星光嘅， 冇嘢睇到啊，黑蒙蒙。 咁望向月球咧、嗯， 都睇， 唔系你仲喺你喺仲喺地球嘅嗰个动态磁场嘅包围之下。 嗱，如果 OK， 我应该咁讲，如譬如太阳同地球互相牵引啦，产生咗光啦、 嗯， 有一半啦吓，一半有光啦。咁、 嗯、 如果我喺外边望地球，我系望到光噶、哦。 嗯， 明白，因为光已经产生咗啦嘛。 因为影到噶嘛，影到张相，影到地球。 系啊，因为个光已经产生咗啦嘛，咁我哋系睇得到嘅，明唔明啊？但系如果我哋直接望太阳咧，咁就睇唔到啦。即系个光嘅形成咧，就系两个动态磁场个交界处啊。 嗯， 系嗰度形成噶嘛？ 嗯嗯， 咁你如果就咁望太阳，佢冇同 即系如果喺月球望太阳系望唔到嘅， 系啊， 又好似系，又好似 应该系 唔系？但系佢系诶，喺月球嗰度又有光线嘅， 佢唔系月球应该系有个动态磁场， 系啦、 啊嗯，因为如果佢冇嘅话， 光线系嘛？ 佢如果冇嘅话，佢就唔会围住地球转啦，知唔知啊？佢一定有嘅，咁可能系弱咗啲咯。即系冇咁强咯。 OK， 明唔明？ 好，咁嗱，正话你即系我哋先前都开麦之前都讲过啦。咁其实阿 Cash 而家呢个技术咧，已经系可以去到直头系超越美国噶啦嘛。 系，已经嗱，好、well, 难讲，因为美国有好多秘密技术我哋唔知嘅。 嗯，美国都有架 TR-3B 啦。 Well， 有好多传说话根本美国有飞碟添啦， 系啦， 知唔知啊？咁啊，唔知啦，即系呢啲嘢我都冇。 差唔多半公开嘅秘密嚟噶啦，嗰架咩三角形嗰架 TR-3B 就美国研究噶嘛， 系，甚至乎飞碟佢哋都可能有，唔知啊、嗯，我真系唔知道。 嗯，系，咁但系佢个技术可以 capture 到美国嗰啲无人驾驶嗰啲嘢噶嘛？你咪见过嗰只嘢噶啦，已经 冇， 佢都冇俾你睇嘅。 嗰只嘢喺伊朗啊嘛，我点睇到？ 伊朗系 伊朗， 我话佢 capture 咗会复制一只摆喺呢个佢自己嗰个实验室嗰度啊嘛。 冇喺伊朗，伊朗政府 capture 咗， 就系、是、用佢呢个技术嘅。 根据阿 Cash 自己解释，系用咗佢个技术。咁因为 Cash 2004年咧就将呢个技术转移咗俾伊朗政府嘅。 佢就係用呢、這個，你就係講緊就係用呢一個嘅咩 plasma magnetic field 呢個技術， 係啦，就係、是、用呢個技術。咁佢點樣可以 capture 得到咧？咁當然啦，即、就、係、是、我係識皮毛啫嚇。 啊， 因为我都问佢呢个问题，我话因为嗱，系人都知啦，呢啲咁嘅高科技秘密嘢咧，一定有自我毁灭装置嘅，一定嘅吓 ，guarantee 冇、可能冇嘅。 系 咁咧， 美军跌咗嘅机喺阿富汗，你都炸咗佢啦。 系佢自动有自动毁灭噶，自动销毁嘅。 啊， 其实啦 ，Cash 仲解释多啲俾我听，佢话当呢只间谍机无人驾驶间谍机，当佢收唔到总部发出嚟嘅信号嗰阵时，佢已经自我毁灭噶啦，明唔明啊？即系唔会等嘅，佢直情一收一信号一断咧，佢就自我毁灭噶啦。 即系唔使等总部揿掣， 唔使等总部揿掣， 一 offline 咗佢就自己爆啦。 系啦，冇错啦。嗱，咁咧，点解伊朗政府咁把炮可以捉得到咧？第一，你要明白啦吓，呢架无人驾驶隐形侦察机，佢系用咗 stealth technology 隐形技术嘅，即系雷达侦察唔到， 系 吓，但系并且佢系高速飞行， 嗯， 点解伊朗政府可以 detect 得到呢样嘢已经好神奇啦， 嗯， 啊，咁我冇问 cash 嘅呢一样嘢， 嗯， 咁佢 detect 到之后，咁佢点算咧？佢点可以捉住佢咧？根据 cash 讲咧，佢就系发咗一个磁场、磁引力场，出去就包住呢个飞碟嘅。 是 即是这个磁引力场是可以围住这个飞碟。 是 当一围住的时候呢，外面的信号自动 cut off。 那应该它会爆啊。 啊，没错啦。那我就问了 Cash, 为什么它不爆呢？ Cash 说因为它这个磁引力场同时呢， 是 记不记得我只是讲 multiple sclerosis 那个 case 啊， 是 即是将一个那些那个物质 里面 有一 个牵引嗰嚿 导电体变成绝缘体，系咪？ 系系系。 嗱，好明显咧，佢亦可以调转嘅，可以将由一个半导电体变成一个导电体。 嗯， 即系换句话讲咧，即刻可以将你嗰个无人侦察机入边嗰啲线路、嗰啲 IC 啊，全部烧晒。 嗯， 一烧晒嘅话，你个机点爆炸咧？冇可能爆炸得到啦。 嗯， 明唔明啊？你啲控制系统全部死晒啦。当死晒之后咧，咁佢咪可以成架用佢嗰个磁引力场 慢慢引导佢翻落嚟， 唔系引导啊，直情搬佢落嚟啦。 啊， 知唔知啊？直情即系乘起嘅，佢成架机就系成架间谍机咧，就俾呢个磁引力场托住， 系 啊，然后慢慢就降落。 系，我睇过嗰啲图片同埋嗰啲片咧，好完整嘅。 完整一啲 都其实都 除咗有少少凹，有一个地方凹咗少少嘅。 其实佢都大架噶嘛，嗰架嘢都 系啊，都好大架 噶，系都大架噶，都两三个人，即系机翼都长过两个人咁长噶啦，已经 系咯，差唔多啦。 吓，咁佢就成架搬咗落嚟，咁但系佢搬落嚟都攞唔到料啦，入边啲嘢都烧晒啦。 唔系烧咗啲 IC 啫嘛， 吓， 咁仲有好多嘢噶，烧咗啲 IC 啊。嗱，咁阿 Cash 咧，亦系讲嘅，咁包括喺佢俾奥巴马总统公开信咧，亦有暗示到嘅。 嗯， 即系佢哋话呢个技术咧，可以遥远发出去嘅。 嗯， 咁佢就话咧，如果美国系要攻打伊朗咧，伊朗系有能力可以将，譬如你啲航母舰，佢将你航母舰入边啲 IC 全部烧晒。 嗯， 你个成架航母舰喐都唔喐得， 系仲可以遥控佢过嚟我度添咁 啊？咁啊可能难啲啦，航母舰佢巨型，知唔知啊？好重啊！咁嗱，飞机 系 你啲战斗机，将你 I C 烧咗，你点飞啊？你飞唔到， 系啊！成个战斗 即系基本上成个你派乜嘢嚟，我都可以全部将你嗰啲嘢全部 deactivate 晒。 系啦，嗱，仲有一个样 嘢，佢写咗信俾奥巴马咁讲。 公开信 哇， 喺佢网站有啊，你见得到。佢啊用个举例咩咧？佢话我可以将你啲航母舰变成一个铁嘅叫做咩啊浴缸啊，变成一个铁嘅浴缸。你啲飞机咧变成一个 三铁浴缸， 变成一个 唔怪之得奥巴马呢轮啲白头发多咗咁多，大佬俾人 铁嘅铁 踩上门。 铁嘅 Iron Bird 吓、啊，即系一个 铁嘅雀， 铁雀 系 唔起得飞嘅。嗱，仲有一个危险、啊，其实、你谂下，佢呢啲航母舰系咪核动力噶嘛？ 系， 哇！你一烧咗佢 IC， 佢失控，知唔知啊？ 系系系， 佢嗰个核反应堆会失控，即系会酿成一个好大嘅灾难。 即系突然间喺海面好多个核弹喺度啊！ 系啊，佢自己会失控噶嘛？佢嗰个核动力。 但系我就问一样嘢啦，咁佢与其系咁样，点解佢会留喺比利时咧？佢唔留翻喺伊朗咧？ 佢因为佢其实咧就离开咗伊朗好多年噶啦， 系 佢几廿年都系住喺 比利时 英国比利时，佢喺英国读书嘅， 啊英国读书嘅， 系啊，咁啊然后拉尾又搬咗比利时，因为佢老婆系比利时人， 系， 所以佢就比利时就系佢屋企， 哦，啊 咁但系咧，因为佢保存咗佢嗰个伊朗国籍， 嗯， 咁当然啦，伊朗政府亦知道佢存在， 嗯， 咁啊爱佢好好啦，又好尊敬佢啦， 嗯， 咁佢就将呢个技术传授咗俾伊朗政府， 嗯，咁所以美国政府而家就唔敢喐伊朗啦。 嗱，我估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原因。点解？你留意一下咧，一直到旧年年尾咧， 嗯， 美国政府都话口口声声要喐伊朗， 系啊， 第一 capture 咗佢嘅嘢之后咧， 机之后咧。 就縮曬啦， 開始改口啦。啊，我哋可以用外交手段搞掂。 係咯，同埋以色列政府想喐手，佢都撳住佢， 佢都撳住佢。 嗯， 冇錯啦。 唔係你以色列政府直頭埋唔到身啦。如果咁講，有咁嘅技術，如果真係有呢個技術，你美國都埋唔到去佢嗰度。 係啊，埋唔到。 係咪先？你 好難。 以色列點埋身咧？係咪唔使諗啦？ 係啊，可能以色列唔知佢有咁技術啊嘛，蠢蠢欲動。咁啊，奧巴馬慢慢撳住佢咯， 係， 即係可能一下，即係知道唔掂咯。咁點解 Cash 係寫一封公開信俾奧巴馬咧？咁啊，又另外一個故仔就係、是、Cash 喺今年四月二十一日， 嗯， 即係我哋， 唔係佢寫封信係幾時寫嘅先？ 四月廿三日之後， 係。 即系我同阿金五月啊四月尾去咁啊，即系我哋 三十 四月系啦系啊， 四月三十一 系啊咁上下啦，我哋嗰日飞嘅 四月三十， 咁咧就即系我哋飞之前个零礼拜 系啊 系啊一个星期个零星期到啦，咁咧佢就喺比利时咧就系、是、有一个特别讲座。是俾全世界嘅政府派人去听嘅， 系 咁佢喺呢个讲座咧就讲到明会公开晒佢啲嘢俾嗰啲代表政府代表去睇嘅、嗯 嗯，有冇人去咧？其实有多唔多人去？ 唔知佢话唔可以透露边个去咗，边个冇去，但系咧佢有讲到美国政府本来系答应咗去，同埋欧盟好多政府已经答应咗去， 嗯， 四十八小时之前即系举行之前，突然之间取消。 即系话唔去啦， 唔去啦，系啦，话唔去啦。咁跟住咧，喺四月廿一系星期六嚟嘅， 嗯， 星期一四月廿三日咧，奥巴马突然签署一个总统命令， 嗯， 话所有可以干扰卫星通讯嘅， 嗯， 所有同伊朗政府或者系 Syria 叙利亚系咪叙利亚？ 嗯， 叙利亚政府有呢个技术交换嘅， 嗯。 啊、都觸犯了美國法律，咁、啊、呢、这個係奧巴馬喺廿三號星期一突然之間啊 個行徑咁似咁似而家渣打銀行咁樣， 係啊 係啊，一樣 錯啦， 直情係而家渣打銀行個 case， 不過佢係科技版， 唔淨止嗱，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 係咪住？你想講落去，你下一節先至講夠鐘啦呢節，我哋下一節轉頭翻嚟繼續講 MJ 十三，講渣打銀行同呢個伊朗呢個科學家啊嘅嗰啲微妙關係啊，好轉頭翻嚟。三次啦，急不及待啊！咧咧， 系啊， 出嘢啊！ 啊，新闻，寻日，因为今日啊，我唔记得咗 啦。寻日 啦，新闻讲咩啊？美国政府话 渣打 银行系咩嘢？ 同 唔系系佢叫佢做咩嘢？ 我唔记得 咩机构？ 恐怖 组织， 流民机构。 啊 ，OK， 我冇睇到啊。 英文叫做 Rogue。organization 系 rogue organization， 奥巴马签署个命令咧，一样系讲所有同伊朗政府同 Syria 政府可以干涉到 技术、 卫星通讯嘅， 就是 Rogue Organization。 哦， 又是叫做流民机构。 咁即是渣打就不知不觉唔觉意就踩咗落去。啊 嗱。佢渣打有冇渣落去我唔知道。即係个 point 呢就係美国呢就好识玩呢个游戏。 嗯。 一个总统命令呢 就抹黑咗你啦。 唔係抹黑呀整死你呀知唔知抹黑你。 我媽。 有咁简单咩有咁。 我揸緊车跟住我媽就打电话俾我就话你有冇用渣打银行户口。咁我话做乜嘢咁跟住佢话你有嘅就快啲攞返啲钱出嚟啦就嚟執笠啦咁样。 系啊， 系啦，就系、是、咁样嘅嗱，唔系我讲啊，我阿妈讲嘅。咁大家听众朋友，你自己谂下信唔信啊？唔好乱嚟。 即系啊，美国就好叻呢一样嘢，即系佢用呢个法律游戏咧， 系 佢可以控制好多嘢，整死好多嘢。 嗯， 咁就因为佢签完呢个法例之后咧， 嗯， 即系你要明白啦，因为我又唔识呢啲嘢嘅。 嗯、 其实咧 ，cash 即系唔识呢啲法律嗰啲，即系唔系好明啊吓。因为我睇完嗰、那个，我当时就喺比利时啊，同阿金。咁啊，我即刻上网，我都唔知道有呢个事发生咗，因为啱啱发生，因为我哋30号去，佢23号先发生嘅， 即 系一个礼 拜 到，系啦。咁我啊即刻上网睇啦，咁我睇完嗰个总统签署嗰份嘢，我喂都冇写你哋个名， 嗯。 他说你不明白你不懂原来呢 Cash 很懂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原来他的政绩他研究这些不是政绩他是去做这些东西 part time 兴趣来的。 不是还有他是领教过呢就是 出国那时 候。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他说是啊他当然没有写我们的名字但他说所有跟这些机构有联系那些。 即是都讲埋他啦。 那么当然是他啦当然是讲埋他啦知不知道 就是跟伊朗政府有联系。 不是和他有写了5-6间公司名字和那些政府那些要人那些官员啊那些名字。即是你跟这些人一有接触呢你就已经触犯了美国法律。 嗯。 那么为什么 Cash 很识看这些东西呢原来他的政绩呢他是做应该是出入口的贸易的但是很尖端科技的贸易、 嗯、 所以他很明白这些语言、 嗯、 这些 language diplomatic language 叫 即是里面有些什么是暗藏的 信息的 有些陷阱你以为不关事怎知你一接触就奶 了 就自己即刻变成恐怖分子没 错他很懂看这些东西、嗯、即是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叫做、 嗯、 他就很懂所以一看他就明白他知道什么事发生、 嗯、 我都不明白他要解释给我听我才知道、嗯、那么即是换句话说即是很明显看那个时间呢这件事是针对他的 是、 啊、因为21号举办完讲座、啊正美国突然之间宣布不来不正止美国不来欧盟所有都不来得明白跟着23号签署命令即、 嗯、 刻即将他列为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了 明白即是流民机构 即是根据那份总统的签署你和阿金已经是恐怖分子了是已经 哇、well, 你可以这样翻译的 即如果你两个现在去美国就不得了了已经 是啊可能会有少少麻烦的啦当然啦 我估你的麻烦不是少少啊 我们就是即是 small potato 都不算得是啊一粒尘我想应该都没什么事的、即是、 okay. anyway, 咁所以呢就即是有好多即刻引起好大问题咯。 嗯嗯。 咁个问题就好明显啦即係好多人即係包括喺美国嗰啲人啦。 对。 本来都想同 Cash 合作嘅。 即刻唔敢啦。 即刻唔 敢。 梗唔敢啦你讲到 明啦。你成个大哥喺上高都话到明你一掂亲就犯法啦。 係啦。 你真係打个电话去你都已经即刻可以 FBI 涌入嚟已经。 係呀。嗱咁即係正话今你提嗰个呢就另外一单嘢。就是说 他去墨西哥嘛。 是啦去墨西哥预备演讲几年前我唔记得了好像两年前。 几年前啦总之是。 好像应该是2010年如果没记错。 嗯 那他是应邀去墨西哥某一个大学演讲的。 嗯 那他搭那个飞机。 两年前啊。 嗯那他搭那个飞机呢是途经加拿大。 是。 transit 就是他们坐在飞机上。冇转机啫嘛， 唔落机， 唔落机啊！佢坐喺个飞机度等嘅， 中途站停啊，可能加下补下油啊 咁 样。咁 咧就加拿大移民局上嚟架飞机度，滴咗佢落机， 系 跟住就诬告佢话佢非法进入加拿大境内， 系 咁诶，哇，将佢运咗十一日就审咗佢。 佢转机啫，咪即系佢 唔系 转机， 转机都冇啦。 佢系中途站啫， 系啊，中途站佢坐喺个飞机入边，俾人入去拉佢出嚟嘅，明唔明啊？ 咁都得， 咁咧就当然啦，拉佢咧就将佢带嗰啲资料啊，电脑入边啲资料全部抄晒， 嗯， 啊嗰啲 sample 啊，全部可能抽嗰啲少少 sample 出嚟啦， 嗯， 总之系将佢啲嘢全部抄晒， 啊， 即系其实佢一俾人 咁点啊？佢滴咗出嚟，跟住拱翻佢去， 唔系运咗十一日啦， 运咗十一日，跟住咧， 我就送翻去佢比利时， 哦， 嗱。 OK， 咁咧，咁啊，根據 Cash 講，嗱呢啲嘢驚，即係我又唔係好熟啊，呢啲嘢啊，呢啲咁嘅遊戲我唔識嘅。佢話咧，以前佢有個律師朋友係同佢講過嘅。 嗯， 佢話當你一遇到啲咁情況之下咧，你第一件事要做咧，就宣布申請政治庇護。 嗯， 咁點解咧？咁原來係有啲法律嗰啲喺後邊。原來咧，任何一個人 喺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唔係即係佢俾加拿大政府捉啊嘛。 係。 移民局捉㗎嘛，咁一滴咗落飛機嗰陣時候，運咗佢入監，即係未運佢嗰陣時候，佢即刻就要要求申請加拿大政府政治庇護佢。吓咁點解呢？ 咁樣做驗仔。 係呀，唔係有 呢頭俾你拉，你嗰頭就要。 係唔係有個原因嘅。 因為佢加拿大就會覺得你會將啲技術帶俾 佢。唔係完全唔係。咁咧，原來啊 ，Cash 話咧，以前有個律師同佢講過嘅， 係 當你俾某一個政府捉嗰陣時咧，你一申請政治庇護咧，呢、這個政府係需要填啲表遞入聯合國， 係 即係換句話講，通天， 係 即係啲人知道你去咗呢個國家啦， 係啦，出咗事啦， 係啦，即係咁咧，你就唔會驚俾人暗殺咗，冇人知道失咗蹤， 嗯。咁好容易啫，佢要喐你。 我知道，即系我都唔明啦。总之佢系咁解释啦吓。 咁、 啊、 即系除非你， 咁 佢可以电视嗰度讲嘅啫，全个加拿大嘅人都知啫。如果唔系，我喺机场， 系咯，我 呢头俾你滴，跟住你搵咗间房度溶咗都唔知噶啦。 冇错啦，咁当然啦，咁点解佢咁讲我就唔知道。咁但系佢就讲，佢当时就即刻咁做。 嗯，真系有咁做。 有，佢即刻就话我宣布。要求但是政府政府咁佢即係喺佢嗰个自己描述出嚟其实就好可笑㗎。佢点解要驚即係离开逃离比利时就係要求加拿大政府政府根本冇咁嘅必要係咪但係呢 即係咁高大威猛要走嚟打我佢未喐手啫佢按住我已经话喂你帮我保护我我要叫你做大佬咁样。 即係佢话佢做咁原因就係因为佢驚住俾人毁尸灭迹 暗杀。人间蒸发。 驚住人间蒸发。 係。 咁呢就总之呢佢最后就冇人间蒸发到啦。 係。 审讯咗佢十一日真係审讯喎。係。搵支灯照住佢日熬夜熬。 即係驱暴即係熬佢啲料啫就唔係上庭审讯。 係啊唔上庭啊嗰、那个即系监视佢嗰个官员啦、啊，警唔知叫咩？ 嗰啲特工、 警察啦、啊、特工啦、啊，同讲到好清楚啊！佢话你唔会上到庭噶，你如果上庭嘅话，你不得好死啊！佢话即系你要明白啦，佢哋喺机场走嚟走去噶嘛，佢嗰个拘留所都喺机场噶咋，原来。 哦，即系佢一路都留喺加拿大嘅机场入边。 系啊，喺个机场即系特别啲地方啊，吓，即系秘密地方啦，吓。佢冇离，应该系冇离开到机场范围嘅。佢、 嗯、 拘留都喺嗰度嘅。 系。 咁佢话嗱，因为佢周围好多人啊嘛，佢警告佢，你唔可以即系引起人哋注意。如果你做咧，你就不得好死。讲明俾佢听，知唔知啊？即系佢话讲到明， 去到嗰下都唔知道信佢好唔信佢好。 讲到明，我会用我哋用咗你，冇人知噶咁。 系， 所以佢唔敢喐咯，佢唔敢出声咯。 系， 即系佢哋叫佢做乜，佢就做咯，知唔知啊？完全 好大压力咯， 梗系大压力啊！随时 即系加拿大都咁吓。 咁咧就咁啊， 十 一 日 之 后 就 翻去比利时， 就送翻去比利时啦。咁佢啊一翻去比利时咧，火滚啊！即刻喺网上，佢嗰阵时有网站啊，登晒出嚟，包括。拉佢嗰个加拿大移民局嗰条友个名字 ，serial number badge 佢唔能写晒出嚟。不过佢后屘除晒， 系 呢资料全部喺佢个网站度 delete 咗。咁但系咧，我知道其他唔系其他有人抄咗， 系 咁咧，我就其實我就喺其他啲人個網站度揾到嘅。咁你如果啲人喺 search engine 用 search engine 揾咧，可能都會揾得到。 嗯、 我估計， 嗯， 佢自己佢個網站嗰個 copy 就刪咗啦。 係、 啊、我諗佢唔想引起咁太多。 唔使啊，流咗出去啦，已經係啊， 太多麻煩啦，知唔知啊、嗯？因為佢越講呢啲嘢，佢即係對自己越唔好咯，所以佢都要小心佢做乜。 OK， 呢个就是他去即系两年前去墨西哥的经历啊。咁但系你哋去有冇遇到麻烦咧？你哋去应该 咁啊！就是、我同阿金即系有一个少少嘅插曲啦。咁我哋咧就要经伦敦 希斯 鲁机场转机嘅，我哋真 系 转机嘅 飞机哦，即系要 转 机， 我哋要转机嘅。咁咧，我哋去到希斯鲁机场之后，正预备落机啦，突然之间咧个飞机通告。佢话唔该，所有乘客坐翻低先，因为而家警察入紧嚟拉人。 我哋两条友望住，你眼望我眼，我哋仲要坐第一排。 更之远为，哇，唔系嘛？ 唔系啊， 咁快脆。 其实我哋今次去比利时见阿 Cash 咧， 系 阿詹士又同我讲嘅。 佢讲咩咧？佢系衰一早吓你。 咁你自己谂清楚先，唔知发生咩事。 系啊， 讲真。真的有啲惊， 即系下， 即系当你知道阿 Cash 系有呢啲经历，同埋有呢啲咁嘅，即系你知道佢系坚料咧， 系，即系你唔多唔少会有啲即系担心你自己嘅自身， 同埋亦都睇好多资料或者原网台亦都有其他节目，即系、嗯、其实真系会喐你嘅，有机会。 咁结果就唔关你两个事嘅， 唔关， 唔见到见到两个，哇吓，揸晒轻机枪嘅大佬，嗰啲 揸晒 英国嗰啲 MP5 系啊，英国嗰啲特警咧系揸晒轻机枪噶嘛， 飞虎咁样 SAS 嗰啲咁样冲上嚟， 咁啊应该唔系我哋两个啩，我哋望下唔出声， 阿金已经递定嘅手俾佢扣手扣啦，已经系嘛， 咁冇理由， 个警察话 即系冇理由啦。即系系咪先？我哋咁出名，冇理由有晒我哋资料啊，系咪先？不可能都唔出奇嘅，航空公司大大，即系点解咁啱咧？咁都有啲， 总之啊，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啊， 吓一跳。 好彩冇唔关事，咁啊，跟住就去到嗰度啦，咁啊去见到佢啦。 系系。 咁你去到见到佢嘅时候，那个即系佢嗰个地方系一个直头一个实验室咁啊，定系一个？ 唔系嗱， 公司咁 样。佢个实验室咧系秘密嘅， 系 我哋唔可以去。 系。咁、你去到嗰度系点样嘅一个建筑物啊？ 其实唔系、其实应该咁样讲。第一日咧见到阿 Cash 咧，咁我哋系喺翻我哋住嗰个附近嗰度倾偈嘅，我哋 系 倾 即系 点 样啊？喺佢特登佢出嚟啊？ 佢出嚟，佢过嚟我哋住间酒店， 系、酒店仔几靓嘅，即系景色宜人，即系喺条河仔旁边嘅。 咁我谂嗰度都算系最 原来 出名嘅酒店。 嗰个酒店咧。就是他所有找他医病的病人 留在那里 的。 咁就佢叫你留喺嗰度， 佢唔系我问佢，佢话有咩建议啊？因为我哋三唔识七啦，知唔知？未去过，都唔知住边度，又唔知边度近，知唔知啊？ 好在问一问佢， 系啊， 一问就好大镬啊！点 解？点解？ 我哋差啲住到山加啦，即系嗱，佢咧就有个 center 嘅，即系个 中心， 中心就专门举办讲座嘅， 系 啊，即系一个几个课室咁啦，你可以咁睇啦吓。咁咧就我咗即系傻啊傻更更，我以为梗系住近嗰度好啦，知唔知啊？因为方便啦，我哋预备去听佢讲嘢啊嘛。 系，好正常 啊。上网我搵到，搵到啊，咦又唔系好贵，咁啊好彩又啊都系问下 cash 先好啲， 好彩啫，真系 唔好自己决定啊。咁问，咁佢系建议我哋去喺个城镇入边 Gant 有系 Gant， 咁啊有个。旅馆仔都好平， 唔系旅馆仔嚟嘅，嗰间都算系几好， 几层咧，三层到啫。 如果嗰度酒店嘅级数嚟讲唔错， 系入边啲入边好靓，即系啲嘢即系唔系豪华咧，即系好干净、企理啊，好舒服嘅。咁咧，原来咧嗰个酒店仔喺正 Gant 嗰个 中心 区， 嗯， 所以咧周围好多名胜啊，我哋行路四 就好方便啦， 好方便。 如果你真系住佢 center 侧边咧， 就大镬啦， 即系好似工业区咁啊，知唔知啊？乜鬼都冇嘅， 就真系净系去佢个 center 度啦。 系啦，我形容啊，系住喺边咧，即系等于你喺锦上路嗰度个 center 喺锦上路，喺嗰度有间酒店，你住喺度，咁你会点咧？ 闷都闷死人啦，都唔知去边度好，冇地方去又冇车，是 公路嚟嘅。 系咯，好彩啊，好彩啊！咁、 okay. 我哋去住嗰间咧，周围真系好靓，四围行啊，即系睇下当地啲名胜啊，几好好玩，真系几好玩。 系啦，咁啊 ，Cash 当时咧系 就佢自己， 唔系佢系出咗 trip 嘅， 系 嗰两日，咁我哋到嗰阵，佢好似喺德国嘅， 系 啱啱翻嚟。 系啦，咁佢就唔知一两日到翻嚟，咁所以我哋约到第三日，佢嚟。佢特登揸車嚟我哋住嗰個酒店，就同我哋傾偈嘅，出咗去一間嗰啲餐廳啊，傾下偈先。 佢一年都會有好多人嚟探佢揾佢噶啦， 係啊。 咁佢就淨即係嗰期啱啱嗰個時間就淨係得你兩個去揾佢。 係啊係啊，唔係佢好鬼忙噶，即係我 即係其實都阿 Cash 肯願意接待我哋啦，真係。 真系唔话得啊！ 算系 佢仲请我哋食饭啊！ 请我哋食饭咯， 系啊，好贵添啊！嗰餐 系啊，唔明啊！你只系喺欧洲食饭真系唔明。 我哋话请翻佢，佢死都唔肯啊！佢话唔得，佢话你系客，我系主，我一定要请。 仲要攞架靓嘅， 揸架靓房， 依系新款嗰只 啊！ 请 你接你哋 个 center 系。 咁佢去到个 center 入边有啲咩睇？冇嘢睇噶。 冇嘢睇噶，一几个房间啫嘛。 系，即系纯粹入去， 系啊， 入去听听佢讲。 唔系，因为我哋系登记咗佢有个讲座。咁原来咧，佢预备个讲座会取消嘅。 点解咧？ 我估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人手，即系参加嘅人唔系好多， 系 好似二三十人。 系 咁，再加上佢又好忙， 系。 即係佢應邀又去法國又去德國演講， 係啊 係啊，佢演講好多係俾醫生聽嘅， 嗯， 因為佢治病嗰種方法咧，好少人即係好好奇啊嘛， 嗯， 所以佢好忙，咁佢啊本來想取消，咁我估計就因為佢知道我哋咁遠水路嚟，就係為咗參加嗰個講座，所以佢最後就冇取消到，廿幾人都舉行咗， 哦， 我估計應該係原因係因為我哋去。如果我哋唔去咧，佢可能會取消咗。 嗯， 咁 anyway 嗰晚咧就即系變咗一個好， 即係最正啦！大佬你就近距離接觸佢，係 啊，直情係啊，近距離。 佢就講曬啲技術嘅嗰啲嘢。 我有少部分咧，因為你知啦，即係太多嘢要學，咁你亦咁短時間亦好難學，即係問得到好多嘢。 係， 明唔明啊？因為太多嘢都唔識嘅。 嗯， 咁你咁短時間，雖然。成晚同我哋倾偈啊，但系都唔系倾好多嘢啫嘛。 嗯， 但系佢就即系特别批准小弟我啊，可以 咩咧？ 拍照。 哦，其他人就唔得嘅。 其他人唔得。 系啊。 其他人唔得，我可以拍照，但系就唔可以拍 video。 系啊， 就唔 即系你讲喺个演讲里边。 系。 哦，演讲里边食饭就任你影啦。 系啦，但系就正正因为其实 cash 咧，我留意到佢有个 gift 嘅。 系。 里面好多嘢噶， 你睇到里面嘅嘢， 睇唔到。 我唔系有一我嗱，其实佢打开嗰阵我立到嘅，见到佢有好多，亦都攞咗出嚟嘅，不过我衰， 你冇影。 佢攞俾啊，攞嗰啲 咩嚟？ 唔系有支电筒， 系啦，佢攞俾阿詹士睇， 系。 我一举机咧，谂住 佢 即刻收。 其实佢有其他嘢嘅， 系。 即系可以攞出嚟睇嘅，但系佢就即系嗰啲佢就 no no no 啦。因为见你举机啦。 系啊，佢一举机佢即刻收埋，唔俾影啊嘛。佢讲到明唔可以影嘅。 咁你又影？ 佢又想偷影啫，佢都唔系偷啦，成日咁佢影机举起，一举起佢即刻缩咯。 唉，都系你衰啊！如果唔系，仲有多啲新嘅技术睇到啊。 系啦。 OK，anyway， 嗱，咁呢个就系佢成个技术。咁佢亦都系喺成个演讲入边就讲咗，即系正话你讲过佢嗰啲咁嘅，即系点样可以飞起一件飞行器啊？点样一个做一个医治身体入边嘅一种病，即系嗰啲病啊咁。咁你但系就讲嗰个电筒系咩？即系嗰个发电机。 哦，个佢就即系冇电芯嘅入边。咁啊，自己个有，其实佢就一粒 LED 啫，即系个个都知噶啦 ，LED 用好少电嘅，知唔知啊？但系即系唔好理佢啦，总之佢系自己会识着。咁我睇嗰阵时咧，佢系着得好暗，唔系好光嘅啫。咁唔知点解啦，咁并且我睇得十零秒钟，睇唔到啲乜嘢，咁肯定系睇唔到有电池啦。 但系佢有啲好奇怪嘅嘢上边，我亦睇唔到系乜。 系咯，我衰咯。 吓，即系唔明白系咩嚟嘅，但系肯定就唔系电池，就唔知系乜。 嗯， 少少嘅啫，唔系好多嘢，其他冚唪唥都系透明嘅，一个壳咁嘅啫。 即系俾你睇到里边冇电啦，起码 系啊，冇电冇电，肯定冇电。咁当然啦，你话 LED 好微嘅嗰个电流，需要嘅电流好少。咁啊，但系都需要电流啦吓。咁佢亦唔系好光好暗吓，但系着咗嘅。 嗯， 着得好暗。点解我就唔知啊，睇唔到。 咁你讲话佢个咩发电机啊？ 哦，佢有另外一个发电机，即系我哋都订咗嘅，系三个 kilowatt 嘅。吓，唔系 kilovolt 吓，我搞清楚 kilowatt 吓。 即系瓦， 三千瓦可以提供到 三千 瓦 瓦特， 即系可以仲用到嚟做咩？ 简单啲讲，可以推动到一部两匹嘅冷气机， 系咯， 匹就三千瓦， 系咯，即系佢咁鬼细个嘅啫，好似个波仔咁样。 发电机 系啊，发电机 用佢嘅技术去做嘅， 系啊，唔系 actually 咧，嗱最新佢个 video 咧，你哋如果边个上网咧，最新佢摆咗个 video。在个 video 度睇到少少嘅 ，actually 睇到用个纸包住嘅， 嗯， 就好似个嗰啲叫咩 baseball 啊， 嗰 啲 baseball 咁大个啦，到啦，咁佢用纸包住，咁你睇到个大细啦。嗱，根据嗰个 video 讲咧，原来咧呢个发电机系伊朗嗰啲科学家做的，原来唔系佢做，系伊朗科学家做，即系用咗佢嘅技术做咗，就俾咗佢。 咁呢个技术好快就由罗湖商业城嗰度揼出嚟， 真系啊！唔系你 买咗，仲唔系罗湖商业城买到？ 你如果 嗰个德国嗰班人研究嗰个冇碟嗰只冇叶嗰只风扇啊，呢头出咗第二个礼拜，深圳有得卖啦，已经 系啊， 唔系、 啊， 但系即系其实诶，当时都有问阿 Cash 嘅， 你惊唔惊俾人 copy 啊？ 唔系，究竟几时我哋会攞到？ 系收到货， 收货。 俾钱啦，已经 俾咗一部分咯， 俾咗 10% 唔系呢个波系几钱先？ 系咪3000欧罗定 5000欧罗？ 哇你 系啊， 60000港纸度， 一人一个啊？你就买咗？ 唔 系买一部， 买咗一部。 哦，我以为你知啊，今你哋啲好有钱。 唔好咁讲啊，喺度大佬得噶， 你即系买部拉卡嘅。 哦，唔好咁讲，谂下詹士漏我嘅啫。 系 OK， 咁就买咗一部，但系就未收到嘅。而家 佢话佢估计 当时唔系当时我哋问过佢嘅，但系佢点样 几个月噶咯？因为 唔系啊，佢点样答咧？其实佢话佢运出嚟，即系佢出口唔系问题。佢话你哋当地嘅政府海关嗰度咧，你哋 俾唔俾入口？ 你自己搞掂。 担心。 自己搞掂。嗱，佢咧其实就一早做咗噶啦。佢话比利时政府禁止佢卖， 系 唔俾佢出货。 系 惊住有好大嘅问题，咁 关比利时政府咩事咧？ 哇，咁佢住喺比利时啊嘛， 吓 比利时政府系控制紧佢， 系 所以佢好多嘢佢唔可以做，唔可以示范， 系 唔可以出货， 即系佢喺个演讲中心里边示范都唔得， 唔得， 边个知啫？ 我谂系有啲内部啲人系睇过咯。但是除了那些人之外， 即是你們在這裡演講的時候，其實旁邊有特工在這裡、 啊、其實呢有的，但我不知道誰是， 你們不知道誰， 但是當時呢完了之後呢， Cash 呢就 有一個即是很怒氣就趕走了一 個、哦、那個是另外一回事，趕走了一個人，另外一回事，即是他就說那條友威脅過他， 哦，威脅過他， 是所以他就認得那個人就趕走了， 是咁，但系现场佢就系话有特工喺度嘅， 系即系当然我哋唔知边个系啦， 啊，即系好多人廿几人坐喺度啦， 系啊 系啊， 你点知边个 ？OK， 知边个打边个？咁佢所有啲 conference 冚唪唥都有特工 mon 住晒，就比利时特工嚟嘅， 应该系个，应该系比利时。咁佢个发电机咧，好嗰个原理好简单， 系 用塑胶做的， 系 除咗外边嘅线嗰啲线啦吓，嗰啲系铜线啦，即系嗰啲七皮线啦，所以。咁佢點解可以做到咁簡單呢？因為佢本身個磁場係一個動態磁場嚟嘅，即係已經喐緊㗎啦。所以呢外面嗰啲線圈，你知呢，入中學生都讀過啦、一個動態一個線圈一接近動態磁場嗰陣，自然會產生電流嘛，明唔明？就咁簡單，一個原理係非常之簡單。咁並且呢，佢因為佢係低溫操作，即係 唔需要用金属嘅，塑胶得嘅，即系好话唔好听，啤得出嚟嘅，明唔明啊？咁你话有任何一间工厂仔都可以大量生产， 但系佢做唔到中间嗰个动态磁场啊嘛。 啊但如果你明白咗嘅就好容易做嘅啫。 即系你拆开咗，原来中间嗱，求其噏嘅咋，可能你拆开咗，原来中间有嚿碳喺度嘅。 系啊。 咁罗湖商业城深圳嗰啲， 系啊， 就会攞嚿烧烤碳塞落去。 系啊。 唔 work 喎，咁即系佢做唔到中间嗰个核心。 你一定要明啦，你一定要明啦，你明咗就好容易做，你唔明梗系做唔到啦，明唔明？咁当然啦，你话喂，我买嚿翻嚟拆咗佢照抄得唔得？可能得都唔定。 嗯。 可能得都唔定。 但系佢咩嘅？如果即系阿 Cash 讲过，曾经有小偷好似偷过 嗰部，唔系佢就系有嗰啲装置有 GPS 咁，佢可以 turn it off， 可以用遥控咧将佢删咗佢。咁即系佢系咁讲啫。咁到时嗰啲产品会唔会有呢啲嘢就唔知道，而家真系唔知道，好多好多未知数。 罗湖商业城嘅同胞亦都有个能力嘅，将佢成个 capture 咗落嚟，将佢 off 完之后你就 cut 唔到啦。OK， 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MG 十三。翻嚟最后一节 MJ 十三啊，咁就一路都有阿金同埋有阿 James 喺度啦，咁就讲紧呢个伊朗嘅核动力科学家啊，即系阿 Cash 啦。咁但系嗱，即系一路有听开无门嘅听众朋友啦，或者系中间有啲中意呢啲 UFO 资料资讯嘅人啦，咁佢哋都知啊。你哋就准备系咪即系知道 Cash 系准备想公开呢个技术啊嘛？ 佢好似而家咧就。啊！預備咁嘅喺九月六號就 九月六號係啊，九月六號 就有一個又舉辦一個特別嘅講座，係專門俾政府嘅。 嗯， 咁啊，因為 Cash 咧，即係佢 俾各國政府、 各國政府、全世界嘅政府 係。 咁因為佢認為咧，佢呢個技術啊， 嗯， 即係好話唔好聽，係震撼性好大，係影響非常之大， 係 啊。咁你可以幻想得到，任何人都可以發電啦，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撞喺你架车度，你就飞天噶啦，知唔知啊？即系换句话讲咧，边界咧你就管唔到嘅，即系引起个系啦，无国界啦。咁呢个影响力系非常之大， 同埋探测唔到 嘅。系啊，探测唔到嘅，并且速度系非常之快，明唔明啊？捉都捉唔到 啊！好似问过 Cash 系咪由比利时去美国 十分钟啊嘛？讲 十分钟，唔系由伊朗飞去 伊朗去美国 New York。十分钟 系啦， 嗱咁咧就所以咧佢就希望咧可以将呢个科技传俾各国政府，由政府嚟管理，明唔明啊？咁当然啦，政府系有能力去管理嘅，明唔明啊？所以咧佢就第二次又再举办呢个特别讲座，咁啊邀请咗全世界好多政府嚟参加，咁佢就希望 之后嘅事嚟啦， 九月六号。 啊！而家就讲紧九月六号嗰日， 系啊，九月六号系啦。而家就讲 佢发咗个邀请函咯， 发咗邀请函噶啦。咁喺网上都睇到啲资料嘅。 嗯， 咁当然啦，到时有几多政府嚟唔知啊？我哋 你去亲就同美国玩对头噶啦。 啊，你可以咁讲啦，即系 仲唔系？你而家呢个已经讲到明佢系啦。你边个够胆去就同佢玩对头噶啦。 系啊，咁咧就即系我哋都希望中国政府会参与啦，咁我哋亦想办法通知中国政府关于呢件事啦。咁都系当然啦，中国政府最后去唔去我哋唔知道。咁咧 ，Cash 咧亦讲，佢话过咗六号之后咧，由九月廿一号，应该廿一号，我唔记咗几，好似唔记咗几多号啦。咁咧佢就会开始一。连串嘅讲座就开始慢慢公开晒呢啲技术啦，即系唔 公开 系啦，佢嘅意思系唔等啦，知唔知啊？你啲政府 唔系，佢九月六号啲人都未去噶，而家你都系八月几啫嘛。 我明白，即系佢话如果九月六号再唔系好多政府嚟咧， 我就爆啦， 廿一号开始 就爆俾全世界所有人听啦。 系啦，咁咧佢但系佢就唔系嘣一声爆，佢系。逐啲咁爆，咁并且咧，佢亦讲咧，佢话我哋 即系由21号开始咧举办嗰啲讲座咧，会喺不通知情况之下，即系冇预先公布之下咧，突然会示范某啲嘢。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上次喺11月喺 Hanover 嗰个讲座咧，佢系预先讲咗佢会示范佢嘅飞天车，同埋佢发电机嘅。结果咧，两样嘢咧喺举办讲座前一日，比利时政府充公咗。到而家都未还翻俾佢。就 咁即系比利时政府已经有佢技术噶啦，其实。 Well， 佢系冇保密噶呢啲嘢。嗱，咁佢有冇技术我就唔知道，总之充公咗佢嗰啲嘢，预备示范嗰啲嘢。咁佢充公咗之后咧，所以佢就嗱，即系点讲咧？即系谂到条桥啦，就系、 是、 我唔系啦，我唔公开讲几时会示范乜。 总之你私房菜吓、啊，你睇到乜嘢就食乜嘢啦。 系啊，我突然啦，知唔知啊？突然之间，诶、我公开呢样嘢，咁你咪睇到咯。咁即系意思，即系政府就唔知道几时做，咁就唔可以制止佢，咁嘅意思。 咁你唯一要制止佢就杀咗佢嘅啫。 啊，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嚟嘅，其实即系佢自己都知道佢有咁嘅危险嘅。明唔明啊？点解佢有咁嘅胆量去面对我就唔知啊。Anyway， 咁啊就总之系佢系咁预备咯，由今年9月廿几开始就逐啲宣布出去。咁咧嗱， 咁如果啲听众要知佢嘅技术要点样咧，要睇住啲咩咧 ？Well， 夹住佢嘅网 系夹住佢网啦，因为佢会即系佢举办完呢啲讲座之后咧，就会摆个 video 上网嘅。 系 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任何人有咁嘅经济能力啊，咪飞去比利时住喺得住喺嗰度，成日上佢啲堂，咁你就好容易会学到佢啲嘢啦吓。咁我啊冇咁嘅能力嘅，所以我亦多数唔会去噶啦。吓咁咧就我谂听过无门节目啲人都知道，我哋系想请佢过嚟。 其实当时喺比利时，我哋系 有冇问过佢咧？ 倾过 有。 其实佢系好乐意嚟嘅。 系，即系我都好惊讶，佢一口答应，因为我知道佢以前讲过，佢话我系科学家，你哋搞呢啲 UFO 嗰啲嘢对我无关嘅，所以我唔参与。但系咧，我一问佢咧，佢即一口答应，我都好惊讶，因为我谂住佢会拒绝嘅。咁佢答应咗，梗 系开心。有公开话我系代表，都我即系都系代表香港 UFO Club 嘅。 系啊。咁啊，我问佢有冇兴趣过嚟，我话我哋有个 conference。好。Yeah， 咁佢话佢得，咁啊通知咗香港 UFO Club 啲人啦，咁佢哋都系乐意嘅， 开心啦吓， 系啦，咁我哋亦做咗好多事啊， 安排啊， 系啦，安排筹钱啊嗰啲嘢啦，咁咧但系而家咧就可能面临有一个问题，就系咩问题咧？就系佢入唔入得到香港境？因为点解咧？因为奥巴马签咗呢个命令之后咧，即系。 哇！奥巴马签咗呢个命令之后，喺现场会场睇嗰四百几人、五百几人，全部都系恐怖分子嚟噶咯。如果咁讲， 唔系即系 唔系啊？ 唔系初初都唔为意谂住请，即、就、系、是、我哋 你有接触啊嘛？系咪？喂，我如果你开咗嗰个 conference， 我走上去即系喺休息时间或者你介绍我同佢握手，我都系恐怖分子嚟。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 ，OK， 咁初初都唔为咁请个科学家嚟。 系啦，有咩咁大不了啫？系啊 ，OK， 佢就算啲 technology 你受监控咁都冇问题啊，系咪我哋又唔系好咩嘅。 系啊， 咁但系即系就算你话讲到恐怖分子，咁我又喺呢度系中国国土，系咪先？我又唔去美国，咁应该冇问题。但系咧，当即系。去倾谈呢件事之后咧，哇！我睇见啲影响力真系好大咯。 吓，点样咧？ 即系啲头头啊，大家倾嗰阵，哇！ 好惊， 即系佢哋嗰种恐惧咧，画晒喺面度咯。 例如佢哋讲咩？佢讲咩咧？即系话， 即我唔系我哋唔可以请恐怖分子喎、啊。我点解会咁样讲啊？ 佢咁讲啊？即系佢哋咁讲，即系有个疑虑， 惊咯。 系啊，有个疑虑，唔系呢个嗰嗱、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当然系惊啦。第二咧，亦系。香港政府俾唔俾佢入香港境？因为点解？咁你已经签咗美国总统签咗命令啦，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已经成事实啦。咁亦佢嗰个阿 Cash， 佢亦符合晒嗰个命令入边讲嗰啲嘢啦，明唔明啊？咁香港政府移民局都可能睇呢啲嘢嘅。咁如果佢睇嘅话，喂， 咁佢可能问中央。 中央如果岌头嘅咧，咁啊变成 唔一定问中央，唔一定会问中央， 问中央噶啦。佢啲入境政策就 系啊，佢入境政策佢 即系你知啦，香港国际城市，即、就、系、是、我哋香港，特区政府咧就成日都跟国际惯例啊嘛，系咪先？佢唔理你三七廿一，即系唉又。即 系 搞 系咪都 嗱，本来 ban 咗就安全啲， 系啦嗱，就算佢问中央，中央亦有可能 会 ban 嘅， 唔敢违背呢个美国嘅旨意，有咁嘅可能啊？我唔知 成个世界除咗中国，冇人够胆，冇人够胆违背美国嘅旨意噶啦。 系啊，但系中国好多嘢都唔敢违背美国旨意嘅，明唔明啊？即系啲外交嗰啲嘢啦，我哋唔知 系 外交佢可能有顾忌， 系 吓咁佢哋就唔敢做， 系 啊，唔系话唔可以做，而系唔敢做，因为惊住有后果啦吓。咁咧即系 咁 嘅话讲， 直接你哋直接踩上中央问咪得啦？ 点踩上去啊，大佬？ 走去温家宝门口，唔系门口就门口敲佢门，识唔识我？哇！James 啊，你都唔识啊，大佬。 唔系，即系所以，唔系，即系喺呢度趁机会讲咧。 系， 即系啲听众，你系未领教过咧？你系唔知嗰种。 你讲未领教过咩先？ 唔系，即系嗰种 未领教过美国政府嗰种恐怖。 系啊， 即 系你 听 我哋。系啊，即系嗰种会令到你恐惧嘅。 系， 你真系未领教过，即系我哋两个人去，我哋又冇个人利益嘅。 系啊， 纯粹为兴趣啦、 啊，又唔好话兴趣啦，兴趣，但系即系为人类嘅福祉咧，即系令到所有人都可以明白呢啲嘢。 系， 如果我哋系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嘅， 嗯， 即系你 就因为佢呢个技术可以解决到地球好多问题， 系绝对系啦。你 能源 问题、 污染问题、辐射问题、医疗问题，好多问题可以解决到。所以是一个好好嘅， 所以点解美国政府要禁止啲 UFO 嘅？ 唔系，即 系 啦，即系啲人成日以为，喂，嗰啲即系人，佢美国政府一讲，你就话佢系恐怖分子， 系， 即系其实好多嘢唔系咁嘅。 其实佢要禁咗你嗰啲资讯，因为就算你外星人嘅技术，而家佢呢个就讲紧。即系只不过佢自己研究出嚟啫，但其实佢呢个系外星人技术嚟噶嘛？ 系啊，我叫做外星人技术， 外星人。外星人嘅技术流得出嚟嘅话，就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外星人讲紧嗰个飞行技术啊，系用呢、這个你就系讲嗰个叫做 plasma magnetic field 嘅话咧，咁、即系其实如果你呢个技术流咗出嚟，就引发好多人去研究到，包括你就系讲嘅能源啊、医疗啊嗰啲已经全部。 系啊， 系啊， 唔系你而家谂紧嗰啲嘢啦，已经 食物都得， 系咯， 系啊， 食物都做到晒， 所以真 系 好有用咯。但系咧，希望大家系留意得到。 如果咁讲，佢公开喺呢个全世界咁公开，其实系件好事嚟啊。 啊嗱，任何科技系可以用作 好事， 好事亦可以用作坏事。 即系如果你个人类识谂咧，就爱嚟做好事；唔识谂就变成武器啦。 冇错啦， 即系用翻我哋无门经常讲要负责任咧，嗰个观点咧就 咁。但系你知而家全世界大部分都唔负责任噶嘛？ 唔系，咁而家 Cash 嘅做法咧就系将个科技传俾 国家， 国家由国家负起个责任，明唔明啊？咁都系一个行得通嘅办法，我都认同系行得通嘅办法。但系咧，而家好明显咧，有一个恶势力喺度阻止紧呢一样嘢。 你睇就 咁啊， 即系 呢个恶势力就好明显就系美国。 唔系，即系你睇下我哋香港系咪？想请下 Cash 过嚟啫嘛。有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系咪先？咁难得请到佢，居然可以困难重重嘅。 唔系，当然啦，好多嘢我哋而家 未成事 咧，系啦，我哋估啫，我哋唔知道到时会唔会出现问题。我哋系唔知嘅， 但系即时嗰个影响就喺晒度咯。 睇到， 哎呀，即系好，即系有啲事已经发生咗，签署咗命令系事实啦，知唔知啊？呢个系事实啦。咁咧就即系，美国总统系美国系想禁止呢样嘢，亦系事实啦。好多系事实。咁佢用嗰个方法，亦系事实啦。 你哋个 conference 时间系 set 咗个时间系 11月18日嘛？ 两日噶嘛， 系 啊，两日噶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就未知道佢嚟唔嚟到啦。 Well， 而家好多 好多变数， 好多变数，唔知咯，真系唔知啊，真系唔知。咁啊，见步行步咯。唯一可以做嘅就见步行步。 而家就 work 紧噶啦，依家。 系 啊，就睇下个安排落去点样啦，咁样。 系啊，即系有时咧，如果啲人愿意去观察咧，美国政府咁样做咧，点讲咧？即系其实佢系控制晒全世界。 佢分分钟咧就系、是。 公布了这个法例，那就等一些国家不敢去，他自己就派人去。 Well, 你明白吗？ 不是，他自己不会去的，他已经拿了他很多资料了。 是。 他不会派人去，他也不给其他人去。 但那些资料其实现在好像你先前讲过，阿 Cash 现在这些他的资料啊，或者他的技术，其实网上都会找到的嘛。 有，但是有些很关键那些呢， 是。 其实在他那些 pattern, 在他的专利里面有讲到了，但是呢你知道他后面很多东西的嘛。 是。 咁你除非你识咧，你唔明嘅，你抽唔到出嚟。当然啦，你如果不断去研究，你会揾得到嘅。佢、自己都讲，所有资料出晒噶啦，但系你哋睇唔到。咁、你话美国政府睇唔睇到咧？我估佢哋有能力，佢哋应该睇得到。多数佢有咁嘅资源啊， 系 知唔知啊？ 系科学家都大把啦。 所以咧就即系佢哋掌握呢个技术，应该唔会好难。但系佢哋唔想其他人掌握呢个技术。所以咧就。即系好可惜啦，但系好可惜，亦冇办法，只有面对而睇下有乜办法可以解决咯。 你哋觉得吓，而家9月21号佢开始流呢啲消息出嚟啦， 系 即系除非佢俾人搞掂咗啦， 系 系咪？即系美，我深信啦，你而家讲到明，开宗明义讲到明，9月21号会咩啦？9月6号又会开个大会，全将呢啲消息公布俾全世界， 系 即系由而家呢一刻。去到九月，其实佢系好危险嘅。 佢几时都危险啦。嗱，咁佢自己亦讲， 系 佢话因为我啲资料已经出晒啦，就算佢哋杀咗我都冇用啦。 系 佢系咁讲，佢系真系有咁讲过，知唔知？ 私底下同我 系私底下 好惊嘅，食餐饭嘅时候其实 啊，当时啊， 随时随地你都唔知会唔会跌， 应该唔会啩？望两嘢。都 唔知啊，真系 都有望下噶，睇下有冇人跟下咯。 一打开碟鸡，成张台爆炸咁样，系咪？都惊噶系嘛？都 有少少啦，有少少，即系都要留意一下。 咁耐以嚟啊 ，James 都冇玩过惊嘅，即系阿金话有啲担心嘅，你唔好话真系惊嘅。 有时咧， 终于阿 James 爆出嚟都有啲惊。 即系我哋喺度饮嘢嗰时，我望下周围， 系咯，望下周围先， 睇下有冇人伸只手可以插喺个衫袋里面咁样。 你知嗰啲小镇咧，好多横街杂巷 啊，咁啊系， 哇，10成11点几。冇人喎，只得我哋三条友喺度， 系 就惊嘢，咁都冇事，咁都冇事，系我哋自己，系我哋自己心多啫， 系你谂多咗啦吓。喺比利时其实呢个可能好安全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留喺嗰度咁多年啦。 系啊， 系嘛，好啦，咁啊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阿 James 啦，同埋阿金上嚟分享咗呢个比利时之行啊，咁啊同埋讲咗呢位真系。可能嚟紧会改变全世界啊，改变人类历史嘅一个伊朗科学家 Kasia。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上网去揾下佢啲资料啦。咁佢个姓咧就系呢个叫 Keshe 啊 ，Mt Cash 系 Mt Cash。嗱， 佢个网站就系 cashfoundation.com 咯， 系 Keshe。 你系咪肯定啊？ 系啊， 系啊 ，Keshe。 foun 哦系系就上 Google 已经揾到啦，唔系 .com 啊 .org 啊， 哦佢系 .com 嘅 ，the cage foundation .org 系 唔系佢唔系你冇可能有假冒都唔定啊，或者系佢有两个 系真系 系啊系 .com 嘅，以前系 .com 嘅 系咩系咩， 或者佢而家改咗，或者系假冒唔知啊， 即系可能系又系啲政府摆落嚟嘅， 咦唔系 .org。 系嘛？即刻 check 啊！ 唔系你打 .com 睇下有啲咩睇啊 ？.com 一样， 哦一样啊 ！.com 就跳翻去 .org 添， 哦 系啦，咁、 okay, 即系 可能 都系一 样 改咗啦，吓咁啊，好正噶啦！咧去到见到个 logo 啊，好似啲麦田圈咁样，几个圆形咁。 有冇个飞天车啊？应该第一个。 我净系入就睇唔到，我就见到佢有张啊有。有好快脆立一立到有咗架车，好似叫做飞天车咁样嘅嘢啦。 系啦、 啊、，Solution for Transportation 啦，中好多资料啦，咁有兴趣可以上去睇啦。咁啊，好多人都哇，呢架车直头大佬回到未来嗰啲嚟嘅，好正喎呢个。 佢就系将四个佢嗰个嘢装喺个碌嗰个位置。 系咯， 咁啊成个 直头系 Back to the Future 嗰啲样嚟喎呢个，真系劲啊！ 所以即系， 快啲有翻架咁嘅 车。我最后一句咧，即、就、系、 是、你冇问佢攞呢嚿嘢啫，即系攞呢嚿嘢嚟问下佢点做咧。 但系未完噶，要录紧嘅，你有啲咩唔讲得？ 唔系，即系唔系，即系我就建议啲听众关注下呢件事， 自己攞呢嚿嘢冚下。冚到就唔会迟到啦。喂，佢冚喺个人嗰度就成个人飞噶啦嘛， 系 咪？喂，坚啊呢个，好玩啦。好，今日时间到，多谢大家。喂，多谢晒 James， 多谢晒金啊。好嘛 ，OK， 好咁啊，我哋下一集继续 MJ 13系咁，拜拜， 拜拜。